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需要特别的问候大家，在这场的瘟疫当中平安。你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每一次讲到瘟疫的时候呢，常常跟上帝的几个属性和作为连在一起。第一呢，瘟疫显明上帝掌管整个世界。你想，人这么高大，但是却无法对付一颗肉眼都看不见的小小的病毒，这就显明说，其实上帝才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那圣经论到瘟疫的时候说，耶和华是以瘟疫做他的奴仆，对不对？那这帮助我们知道上帝是超越在这一切之上的上帝。圣经讲到瘟疫的时候也常常跟这个耶和华的审判和救赎连在一起。是的，瘟疫其实是审判的表达，也是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的救恩的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人平时在健康的状况的时候都不太觉得自己软弱，对不对？特别是优秀的人，有能力的人，有钱的人，不太觉得自己是软弱的，是需要上帝的，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人在这一个疾病当中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对不对？前两天网上有个段子说，这个不要去听那些的什么药都不管用，就哎呀最管用啊，哎呀哎呀。是，就是人在这一个痛苦当中，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特效药可以解决人身体的疾病死亡。人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需要仰望掌管这一切的上帝。所以呢，我特别的勉励弟兄姊妹，我们在瘟疫当中呢，我们想到上帝掌管这一切，并且我们确实是需要仰望那一位在这一切之上的上帝，免得我们过于自信，过于刚强，过于觉得自己能够掌管这一切。其实不是的。我觉得疾病有一个非常好的，像一个镜子一样哈，它至少能够反映出人的本相。就人的本相其实本来就是软弱的，对不对？本来就是渺小的，本来就是无有的。但是呢，人不在疾病当中的时候呢，不觉得自己软弱和渺小。但这个疾病让我们看见上帝才是伟大的啊，我们不是。上帝才是掌管一切的，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掌管不了，对吧？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也特别的求主怜悯正在这个疾病当中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知道说我们这一切其实都是主的恩典。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呢？因为免疫力是上帝赐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特效药的，但是有一个能对抗病毒的免疫力，这个其实是上帝创造的时候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可以为此来感恩。你知道，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弟兄姊妹拿不到药的弟兄姊妹心里都特别的焦急，对不对？但是上帝却赐给我们免疫力，让我们有能力来抵抗病毒啊！甚至有人在网上呢，曾经出价10000块要来买一瓶布洛芬，但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免疫力，从来没有向我们要过钱，对吧？我们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就像我们刚才唱到那首诗歌啊，感谢神啊，我们有许多值得感恩的地方，上帝赐我们免疫力。我们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有许多值得盼望的地方，上帝掌管这一切，啊，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一场的瘟疫当中、疾病当中，一起来敬拜你，你是配得敬拜、配得赞美的。主啊，我们在疾病当中越发的看见自己的渺小，也看见你的伟大。主啊，其实我们本来就这么渺小，只不过我们不在疾病的时候，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渺小。你用这场疾病提醒我们，我们是渺小的，你是伟大的。主啊，就让我们把我们生命的根基和盼望放在你的那里，就求主你常常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的日子其实何等的短暂，我们在世的日子其实何等的这一个卑微和渺小，但你救赎了我们，你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今天晚上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使我们在这个疾病当中来看那一位超越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已经完成了新约书卷当中的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概览的内容，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进入新约书卷的另一个模块，那这个模块叫做普通书信。那普通书信呢，主要包含八卷书，分别是按照它的顺序的话呢，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二三书以及犹大书。那这八卷普通书信呢，也被神学家称为叫做一般书信。请注意哈，这里的普通和一般不是指的它的内容很普通很一般啊，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的普通和一般的意思是为了区别特殊的保罗书信。这里的普通和一般的意思是普世的、大公的、普遍的书信。因为你知道使徒保罗的书信都是特定的作者写给特定的收信人，对吧？要么写给以弗所，要么写给提摩太，要么写给罗马啊，总之他有特定的收信的群体，所以呢会被称为特定的书信。但是呢，普通书信的特点就是他没有特定的读者和教会群体啊，意思是乃是当时遍布整个罗马帝国的所有基督徒当中广泛流传的书信，所以被称为普通书信或者一般书信。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书信的第一卷希伯来书。哎，我觉得把希伯来书放在普通书信的第一卷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读得比较细，你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希伯来书读起来特别像旧约圣经的解经书。是的，比如说如果你，我举一个例子，你去读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的话，他很明显的解释了创世纪麦基洗德的祭司的事情。比如说你去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伟人，他很明显的解释了从创世纪亚伯开始的一切的信心的伟人的人生的历程啊。所以呢，作者在整卷书当中可以说阐述了许多著名的旧约的经文，比如说他阐述了麦基洗德的那段经文，他也阐述了这一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当然阐述了整个旧约历史啊，他也阐述了诗篇的经文。所以呢，很多神学家都会觉得说希伯来书就好像是旧约通往新约的一道门。为什么是一道门呢？你从这道门里进去，你可以非常清晰系统的借着旧约理解新约。我再说一遍哈， 你从这道门进去，可以非常系统的借着旧约理解新约。今天很多人对新约的理解常常不太借着旧约，但是不借着旧约直接理解新约，理解的一定是会产生偏差的，或者是断章取义的。但是希伯来书常常借着对旧约的解释，让我们，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着对旧约的献祭系统的解释啊，他花了大量的篇幅解释旧约的献祭系统，对不对？帮助我们理解十字架的意义。哎，你透过献祭系统再去理解十字架的代替代赎，这个十字架就跟你在福音书当中理解的十字架，你突然发现其实是不一样的丰富，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视角。那所以呢，希伯来书就好像是神对旧约的一卷释经书啊，因为他把圣经启示和旧约的救恩历史完美的放到了基督的光照之下再去看一遍啊。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对旧约理解的觉得有些地方不是那么清晰的话，你听一遍《使徒行传》，你读一遍《使徒行传》第七章当中这一个斯提凡的讲道啊，从头读下来，你再读一遍《希伯来书》十一章当中信心的伟人，从头读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他们帮你把整个旧约给串了一遍，对不对？《使徒行传》斯提凡的讲道帮你把整个旧约串了一遍，希伯来书十一章帮你把整个旧约串了一遍，希伯来书的第五到七章的整个献祭的体系帮你把整个立位记给串了一遍啊。这种圣经帮你串一遍，就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整个旧约。为什么？因为它是放到基督的光照之下去读那段历史，明白那段历史的意义。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这卷书的写作的年代。神学家认为说呢，它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圣殿拆毁之前写的。那我们不太清楚这卷书的具体的作者是谁，或许是保罗，或许是其他的熟悉旧约的犹太的使徒啊，我们不知道具体是谁，不知道。但是呢，这卷书的写作的目的却非常的清楚。哎，我们刚才说这卷书在神学上很像一个解释旧约的手册，对吧？但是事实上在写作目的上它却不是解释旧约啊，不是希伯来书的写作目的，不是说我为了把整个旧约解释得更清楚所以写了这卷书，不是的。其实呢，希伯来书它透彻地解释了旧约的目的是劝勉当时的一群犹太的基督徒。这群犹太的基督徒正处在信仰的危机当中。什么危机呢？这个危机就是当时初代教会犹太基督徒在严峻的逼迫，严峻的受苦之下，几乎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他怎么才能不再受苦，不再受逼迫呢？他只要放弃基督教，重回犹太教，就可以不再受逼迫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犹太教是罗马政府官方承认的宗教，你只要加入一个罗马政府官方承认的宗教，就可以不再受逼迫了。那你说是不是当时的每一个基督徒都面临了这个试探和引诱？是的，我只要说我是犹太教徒，但我还继续信耶稣，我就可以不受逼迫了。所以呢，在这一个的信仰的危机当中呢，一些犹太的学者也告诉他们说，耶稣本来就来自犹太教，耶稣本来就是犹太人，耶稣本来就是符合旧约的律法， 你们再重新回到犹太教，回到旧约的律法去，又有什么错呢？你们不过是追本溯源而已。所以不要担心了，回到犹太教，既免受逼迫，又追本溯源，多好的事儿呀！所以你知道，作者知道这个信仰的危机，对吧？作者认为说，这其实是离弃了信仰，这不是信仰的追本溯源，这是离弃了信仰。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把那一个真正的十字架的救恩的信仰带来了，他那一个实体带来了，就不需要我们重新的回到旧约的律法当中去。所以在这样一个危机存亡当中呢，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担忧当时他们的属灵的情况，所以他就解释旧约，来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完全的唯一的救主。在第三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哎，各位，请问谁把永生神离弃了？是弟兄们。是谁存着不信的恶心？是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所以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应用非常的不留情面，对吧？非常的尖锐，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信仰的危机存亡之秋。当他们想要为了逃避逼迫的缘故，他回到旧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处境上的妥协，还是一个信仰上的离弃。哇，这个有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常常在一个艰难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会有另外其他更好的选择。但是通常哈，我不是说所有，通常我们所谓的策略性的选择，常常是信仰上的离弃。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清晰地告诉他们说，重回旧约体系就是离弃基督。我再说一遍，重回旧约体系就是离弃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基督的超越性和终极性。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几乎每一章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去敬拜天使，你们不要去敬拜摩西，你们不要去敬拜回到旧约的亚伦的立位的献祭的体系。为什么？因为基督超越天使，基督超越摩西，基督超越亚伦。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他的读者正考虑要回到原来的犹太教，针对他们的情况呢，他说了三件事。第一，耶稣基督身份的超越，一到七章，耶稣基督身份的超越，他完全的超越了天使，旧约的先知，超越了摩西，超越了亚伦。第二，耶稣基督工作的超越，八到十章，重点论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献祭超越了旧约一切祭司的献祭。第三，因着救恩的事实，我们生命的信心、忍耐和盼望，十到十三章，这是最后的劝勉。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耶稣基督身份的超越，第一到七章。刚才我们说，当时的犹太信徒正在受到引诱，要回到没有基督的犹太教去，对不对？他回去干什么呢？你知道，回去他们要寻求旧约的先知、天使以及摩西的教训。但问题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说， 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天使以及旧约的摩西的教训都只是影子，基督才是实质。天使、摩西、先知最终指向的其实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首先讲述的就是基督的超越性。他书信的一开头就把耶稣基督的独特和超越给点出来了。第一章的一到四节，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哎，这是旧恩历史，对不对？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哎，你看哈，这是一个对比，对吧？在古代的时候，上帝是借着许多的先知不断的去启示列祖，但是在这个末世，他借着儿子来启示我们，啊，这就是一个对比。然后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你看哈，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创造诸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他是创造，他是起点，他是创造主。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整个世界要归到他那里去。这就是他的身份的超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神的光啊。旧约的先知摩西，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提这一点，大家一定会想到摩西曾经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因着神在西乃山上发光，所以摩西脸上都反射神的光，对不对？这个大家应该能立刻联想到摩西脸上能反射神的光。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反射神的光，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的光，或者说耶稣就是照到摩西脸上的那个光。摩西只是一个工具，或者说摩西只是一个启示的媒介，但是耶稣基督是神所发的光，是神启示的那一个源头，是启示真理的那个源头。他说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整个万有是耶稣基督托住的。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在意这样的经文，我们觉得，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呼吸，今天我们咳嗽，今天我们吃饭，今天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托住才能做的，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话托住这个世界，不然地球就要掉下去啊！是耶稣基督让地球转的，啊，这是讲到他的大能。然后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接下来呢，他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个论点就是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哦，这个对我们来讲好像一丁点都没有接纳的障碍，对不对？耶稣基督当然超过天使，但请注意，在当时的初代教会，这个是有挑战的，他们是有模糊的。为什么？他们会当时的初代教会许多的异端当中会认为耶稣是大能的天使的一位，或者说是大能的使者的一位，只是比较大能的使者而已，这是其中某一个很盛行的异端。所以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首先要做一个区分，就是耶稣是创造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比较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天使。在第一章到第二章，作者引用了许多的旧约的经文，强调什么呢？强调耶稣是儿子的身份。一章五节， 强调他配得敬拜，强调他统管万有，强调他是永永远远的那一位，他远超过天使的身份和能力。而天使呢，天使只是仆役，只是神的信使。而第一章五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没有，对不对？但是这一位神上帝却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这一位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是什么呢？他的权柄是掌管万有，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请注意，他不仅超越天使，经文说他是天使的主，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第二章的五到八节这样说，这样来描述基督哈，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不是很卑微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人之一，贫穷软弱，人都看不起他。但是呢，却赐上帝最终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哎，这段经文你有没有找到创世纪的影子？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很明显是把耶稣跟亚当做了对比，对不对？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那里的时候，上帝对亚当说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切的走兽。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失落了这个权柄。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再一次的说，耶稣基督重新的得回了这个权柄。所以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的身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这一位神的儿子的能力是重整宇宙。为什么说是重整宇宙呢？因为亚当夏娃起初拥有的这个权柄，因为犯罪堕落的缘故失去了。然而耶稣基督重新的得回了这个权柄，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田野的兽。所以呢，他的第一个身份，神的儿子，重整宇宙。这就是他身份的超越性。所以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这一个比较的应用就非常清楚了。第二章的二节到三节说，那既然耶稣基督超越了天使，对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一位超越天使的耶稣基督呢？经文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劝勉当时的想要重回犹太教的信徒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即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看他这个对比非常的明显。在旧约，上帝曾经借着天使传了律法，在西奈山传了律法，当时的人不听律法都已经受了审判。现在这一位使者主耶稣比那些天使都更大，他所传的信息如果被忽略了，那我们怎么陶醉呢？所以我们应该越发的郑重他所传的信息。这是第一，耶稣的超越的身份，耶稣超越天使。第二，耶稣超越的身份，耶稣超越摩西。你知道摩西几乎是整个旧约最伟大的一位先知了，也是整个以色列百姓最尊敬的一个人。在希伯来书的三章的七到十一节呢，作者引用了诗篇九十五篇的那段经文，我来为你读哈。诗篇九十五篇的七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的三章 七到十一节引用了这段经文，我来为你读。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阿们。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引用这段经文呢？他要在这里告诉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耶稣基督超越摩西。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呢，这段经文是非常著名的历史的事件。大约在公元1500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民不顺服摩西，于是他们就倒闭旷野。这件事儿被称为一个鉴戒警戒，因为以色列民不顺服的事儿作为一个鉴戒。然后大概过了500年之后，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大卫王在诗篇95篇当中重新的回忆了走旷野的这个事件。大卫当时对着他同时代的人发出一个劝勉说，你们今日不要不顺服，像当日以色列人不顺服那样。这是大卫王的劝诫。然后又过了1000年，大概公元1世纪左右，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说，今日信仰的征战依然如此的迫切和尖锐，因为今日依然有很多基督徒要重回犹太教，就好像公元前1500年有许多的走旷野的以色列人要想重回埃及一模一样。啊，我觉得他对比的太精彩了。当时的以色列走旷野要重回埃及是不顺服，是悖逆，是不信。他认为说，今日要重回犹太教也是悖逆和不顺服。所以希伯来书 作者带着历史的眼光，历史的责备警戒，严厉地对着他们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21世纪的今天，这一个的劝勉依然如此的迫切。公元前1500年前走旷野的以色列民不信、悖逆、不顺服，大卫时代的以色列民不信、悖逆、不顺服，公元1世纪当时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信、悖逆、不顺服，今天我们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天天彼此相劝。其实我们还有今日，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机会。前面那3个时代的劝勉同样适合于我们今天的现在的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士师记告诉我们，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都不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然后呢，经文就提到了神发怒，对不对？请问，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来看哈，经文告诉我们神对谁发怒呢？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一种想当然的认为说，神对不信神的人发怒。是的，经文确实说神对不信的人发怒。但我要进一步的问的是，这些不信的人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埃及人吗？ 指的是巴比伦人吗？指的是索多玛人吗？这些不幸的人到底指的是谁呢？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非常清楚说，这些不幸的人其实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倒闭旷野的以色列人。问题是，他们不是跟着摩西出了埃及吗？他不是过了逾越节吗？他不是过了红海吗？为什么他还不信？就好像今天我们不是已经信主了吗？不是已经受洗了吗？不是已经参加了会友班了吗？不是已经主日还来聚会吗？为什么还说不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每一个人的提醒太严厉了，因为经文所说的不信的人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但问题是，我们来想一想啊，我来问大家，难道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吗？他们每个人都相信神的存在，可拉一党都相信神的存在，难道他不相信神的大能呢？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神的大能，可拉一党也相信神的大能，难道他们不相信上帝的拯救吗？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上帝的拯救。是的，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些倒闭旷野的、悖逆的、不信的、发怨言的、不顺服的以色列人，他们全部都相信上帝存在，上帝有大能，上帝是拯救的主，他们这些他们都信，这些至少他们都接受。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出埃及记，他们不信的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他们虽然相信神的存在、神的大能、神的救赎，但是他们却不敬拜神，反而去拜偶像，他们却不顺服神，反而去悖逆神，他们却不以神为王，反而去以自己为王，他们反而顺服自己的私欲、罪恶和自我中心。各位，你突然发现这个事儿很严厉了，对不对？原来他们不信的意思不是不信神不存在，他们信神存在，他们信神有大能，他们信神有拯救，但是他们不敬拜神，不顺服神，不以上帝为王，反而拜偶像，顺服自己的私欲罪恶，这个就叫不信，这个就叫不信。就好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说，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相信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我相信天堂地狱，但问题是，我有很多的事，我有很多的问题，我有很多的问题，没办法，做人还是要现实一点，我没有办法听圣经的，我们不能照圣经的那样去做，不然的话我就没办法生活了。你知道吗？他的潜台词就是，救恩、永生、天堂、地狱这些东西我都信，但是我却不能按着我所相信的去顺服神的话去生活，做人还是要现实一点，听圣经的话没法活下去。多少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离弃这个信仰的，我们相信神存在，神有大能，但我们服不下来，我们不服他的时间，不服他的安排，不服他的旨意，不服他的真理，这个叫不信，这个叫不信。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自己有一个误解呀，这个误解是什么？我们以为我们相信神存在，我们相信神有大能，我们相信天堂地狱，这个就要信了。不不不，至少按照这段经文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就把永生神离弃了。那些离弃永生神的人，公元前1500年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上帝存在，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上帝有大能，有救恩，但是他们却不服，他们不顺服，他们悖逆，他们不敬拜神，这个叫不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这样说，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不接受他，如果你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不相信他的十字架，这个叫不信，对吧？啊，很多基督徒都会承认这一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不接受他是神的儿子，不信他的十字架，不接纳他，这个叫不信。是的， 这个叫不幸。但问题是，我要说，当他已经从坟墓里复活出来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当他复活之后，他要做一件事儿，就是要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当他复活之后，他要做一件事儿，就是他要把我们此时此刻今生的一切的人生的根基和目的，他要把我们此时此刻人生一切的方向、盼望和价值观带离这个世界，带进他的世界当中去，带进他的旨意当中去，带进他的计划当中去。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愿意跟随，如果你不愿意不顺服，这同样叫不信呀。你明白吗？就像当初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你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相信他的十字架，这叫不信。当他要带离你，把你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不愿意跟随，同样是不信的意思。所以让我这样说，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很多人以为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头脑上接纳他是神，仅仅只是因为头脑上我们接纳他有大能。不，这还不是信仰，这顶多算宗教。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是与基督联合，是生命的联合，而不仅仅是头脑上接纳他存在。生命的联合意味着以他为主，以他为王，以他为中心，整个生命因他而改变，被他而改变，而不仅仅是理性上说他存在而已。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都因着背叛摩西而承受审判。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初代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应当更加专心地跟随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情辞迫切地说，不要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换句话说，只要被罪迷惑，心里就会刚硬。换句话说，只要不信，就是一种恶心，要离弃上帝。并且他要说，要天天彼此相劝，使我们可以避免这种被罪迷惑的状态。不信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天都活在这种威胁当中。是的，撒旦的谎言、世界的诱惑、我们自己的私欲，每一天都有这种威胁存在。所以真正的秘诀是什么？真正信靠神的秘诀是顺服神。我再说一遍，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说，我没信心，我信心小，我信心不够大， 我没办法，我太软弱。但你知道吗？你怎么刚强呢？信靠神的秘诀是顺服神，信心增长的秘诀是跟随他。你如果天天只想着跟随自己，只想着顺服自己的私欲，信心不会成长的，永远都不会成长的，只会越来越弱小。所以这是耶稣超越了摩西。第三，耶稣超越了亚伦。五到七章，耶稣超越了亚伦。那五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110篇第四节的这些经文，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几乎整整用了5到7章这三章来解释这一句话。请问麦基洗德是谁？很神秘，对吧？在创世纪当中，所有著名的人物都有族谱，唯独麦基洗德这个著名的人物没有族谱。圣经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非常的神秘，对不对？因此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时候，是在说什么呢？ 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王，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当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时候，表明耶稣这一位王同时又是一位大祭司。问题是当时的以色列很难接受这一点，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祭司从来都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对不对？但耶稣不是利未人呀，耶稣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从来都是出君王的支派，君王的支派怎么能做祭司呢？不可能呀。所以犹太人会很不理解一个非利未支派的一个犹大支派的耶稣成为大祭司，这一点他们很不理解。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是在告诉他们，其实祭司也可以不从利未支派出来，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因为麦基洗德是永远的大祭司，耶稣也是照着那一个谱系。耶稣不是照着利未的谱系做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谱系做祭司。那请问这一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耶稣这一点跟我们最大的关系就是耶稣不像以前旧约的祭司。以前旧约的祭司献祭献着献着就死掉了，对不对？哎，各位，献祭的目的是什么？赦罪呀，不死呀，对不对？献祭不就是为了除去罪恶才献祭吗？但是那些献祭的祭司献着献着死了，献着献着又死了一个，献着献着又死了一个。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悖论了。献祭的目的是为了除掉罪不死，但是献祭的人献着献着就要死，那么你只有有一个永远不死的大祭司才是真正牢靠的。所以耶稣不像旧约的大祭司，死亡不能囚禁他，反而死亡这件事成为他最重要的一次献祭。哎，你发现没有，死亡这件事儿是旧约的大祭司功效没有办法长久的原因，因为有死隔绝，对不对？但是死亡在耶稣的身上却成为最重要的一次献祭，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耶稣不仅不像旧约的大祭司，耶稣不像我们，这是更重要的。什么意思呢？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完美的。旧约的大祭司，希伯来书说，得先为自己献赎罪祭。为什么呀？因为连自己都是有罪的。但耶稣这一位大祭司呢，却是没有罪的，却是完完全全的这一个完美的。好，我们来总结。一到七章告诉我们，耶稣身份的超越。第一，耶稣是超越天使的宇宙的王。第二，耶稣是超越摩西的真先知。第三，耶稣是超越利未支派亚伦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看见，哦，原来耶稣是超越天使的宇宙的王，耶稣是超越摩西的真先知，耶稣是超越亚伦的大祭司。这些的超越就显明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和君王。然后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工作的超越。耶稣基督工作的超越，那我们非常简单的对比旧约跟新约的献祭的体系。旧约做祭司的是什么人呀？哦，利未人，对不对？新约这一位做祭司的是谁呀？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的做。旧约的大祭司是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新约的这位大祭司是啊耶稣基督。旧约的大祭司的任期是多久呀？就是到死为止，对不对？什么时候死了，什么时候就不做大祭司了。 那新约的这位大祭司任期是什么时候？永永远远，因为他永远活着。旧约的祭司的献祭是用公牛和山羊的血，动物的血，对不对？新约的这位大祭司献祭是用什么呢？是用耶稣基督自己的血。那旧约献祭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地上的帐幕。新约耶稣献祭的地方在哪里呢？天上的圣所。那旧约献祭是献一次还是献多次呢？哦，持续不断的，每年常献祭物，对吧？新约呢，这一位大祭司献祭呢，只献一次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一次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那旧约献祭的果效是什么呢？圣经说是每年叫人想起罪来。哎，请注意，旧约献祭的果效是让人想起罪来。那新约这一位大祭司献祭的果效是什么？一次献上就永远的除掉了罪，一个想起罪，一个除掉罪。那目的，旧约献祭的目的其实是礼仪上的洁净，请注意，旧约献祭的目的其实是礼仪上的洁净，但新约献祭的目的呢，是叫人良心记得洁净，就有了一颗新的心，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对比。所以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们所讲论的是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啊，这一位大祭司他带来了新约。八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十节中说到上帝赐下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呢？经文说，新约的内容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但请注意哈，不是说是新约吗？怎么你听着有点耳熟，对不对？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很明显是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七节当中神曾经借着摩西对以色列民立过的约的内容啊。这不就是当年的摩西之约的内容吗？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请注意，前约的内容跟后约的内容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约的内容上帝并没有更改？上帝赐下新约不是说约出了问题，约从来没出问题。前约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新约的内容还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问题不在于约出了问题，问题在于百姓出了问题，对不对？百姓不信，百姓不顺服，于是前约就被破坏了，对不对？所以严格来讲呢，上帝不是换了约，上帝是换了人。上帝更换的不是约的内容，上帝更换的是百姓的心。耶利米书那里强调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是的，律法曾经写在石板上，但没用，对不对？写在石板上没用的原因是因为百姓心思偏向于邪恶。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对比哈，旧约旨在将人引到神的面前，并且显明出他们有罪的状态来。所以第十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一个象征性的。相比之下，新约的意义是什么？是改变人的心。但人心怎么被改变呢？这就是基督工作的超越性了。好，我要来解释，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因为旧约的献祭体系无法改变人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献祭十字架能改变人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工作的超越。 请问人心怎么被改变呢？这就是耶稣基督工作的超越。耶稣基督的工作有一个最伟大的超乎我们想象的，就是改变人心，改变人的生命。新约的核心是基督的献祭，基督为了赎罪献上了一个永远有效的祭。根据希伯来书呢，基督的献祭改变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借着基督我们的罪被永远的赦免了。请注意，旧约的献祭是仪式性的，它是象征性的，它为的是提醒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罪，然后把人引向基督。正如我们在十章的三到四节读到的，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旧约的献祭是一个仪式性的，是一个象征性的，是一个提醒性的，让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让人每年想起自己是一个罪人来。然而新约的献祭是生命性的，新约的献祭是道德性的，新约的献祭是改变人生命的能力。希伯来书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的献祭是生命性的，是道德性的，是改变生命的大能。因为他只献上一次，不是重复多次，只献上一次就完成了，这与旧约日常的礼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的，旧约的祭司一直是站着献祭，因为他的工作一直没做完，一直没做完，老爸工作没做完死了，儿子接着站着继续献祭，工作还是做不完，但基督一次做完就坐在神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基督的工作能够存到永远。我们说我们不至于失落的原因，不在于我们自己多么了不起，乃在于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因为基督的工作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就不至于失落啊！真是感恩。最后第三，改变生命的盼望，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在总结了基督的身份和工作之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转过来开始勉励我们，让我们继续持守信心、爱心和盼望。但是呢，我必须要提到一点，为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必须首先在一到七章告诉我们基督位格的超越，在八到十章告诉我们基督工作的超越，然后才在十到十三章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先告诉我们基督位格的超越，基督工作的超越，才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是基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而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作为。请注意，基督徒啊，不是自己能忍、能努力就能够做好的。基督徒是扎根基督、跟随基督、信靠基督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知道我们如何有信心、爱心和盼望，最重要的是认识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是的，一到七章基督的身份，八到十章基督的工作，扎根认识他的身份和工作，我们就会越来越有信心，我们就会被爱充满，我们就会拥有盼望。各位，信心、爱心和盼望都不源自于我们自己的， 不是说我自己只要努力就有信心，努力就有爱心，努力就有盼望，不是的。你是基于什么你就有信心了，你是被爱触动你就有爱心了，你是拥有这个世界所得不到的那一个未来的应许你就有盼望了，而这一切全在基督耶稣那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最后作者提出了以福音为基础的被基督的爱和恩典激励的生活，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当然第十一章是非常著名的信心的伟人的故事，但是那一个最重要的，他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知道很多人对信心的理解常常是自信，但是其实信心的理解不是自信，信心的理解是仰望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信心。越多的仰望耶稣基督越有信心，而不是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不是的，是仰望他。忍耐呢？怎么才能够忍耐呢？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在巨大的患难当中能忍耐的人是相信上帝掌管这个患难，不然就忍不了。如何有忍耐呢？有盼望的人有忍耐，因为知道说这些的患难终将要过去，我们的盼望来自于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将要在信心、爱心和盼望当中等候那个基督超越的国度临到这个世界，因为他超越的身份2000年前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他超越的工作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他超越的国度将要从天降临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阿们。愿主祝福大家，这样的盼望也成为我们的力量，来胜过我们在疾病当中的痛苦。我们一起来祷告。